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梦工厂到了一个在五一假期当中的一个周一，不要忘记今天是周一哟， 对、 啊、是吧哈，所以今天又是我们的这个旅行的单元了，欢迎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再重复一遍，您可以一边收听一边收看的，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怎么收听收看呢？很简单哦， 我们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搜索我们的计划、嗯、左下角的直播间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了。你笑什么？这是什么？ 是 这是我的计划。好，没有你 也是我的计划。 对， 一打是吗？ 其实说着我有点心虚，但是呢这个节假日跟别的节假日不同、 嗯、 虽然我们还在工作，但是这就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嗯、 所以这个五一劳动节就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节日。 哎，不是要过五四青年节吗？ 哦，对， 也快了是吧？ 啊、 哦， 这几天我是一直过节的，可能过两天你过不了。 我可以过重阳节，谢谢你。 哦天哪， 气死我了！ 一过节就看出来了，年龄差还是很大的。 对对 对, 对。对于我们青年人关心的呢，就是快乐的生活，而且快乐的每一天就是要有我们的陪伴、 嗯、 因为我们潮流梦工厂每天有不同的单元陪伴着大家。 嗯，这个终于圆回来了啊，这真不容易。那今天我们的单元还是这个旅行的单元，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旅游达人跟我们来一起聊聊看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话题。因为刚刚我们看到字幕条当中呢，要去秘鲁去追寻一下神秘的印加文化。 嗯， 所以今天请到这样一位达人，那就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一位好朋友哈。也曾经跟我一起，我们一块儿赴南美洲到秘鲁去感受一下印加文化的旅行达人，嗯、这个可以说走遍了千山万水的杜丹，欢迎一下，丹丹你好， 有请， 好。 哎，跟朋友们打个招呼，还有我们的视频中的网友们也给大家招招手好不好？来， 嗯、哦， 你面前的镜头，对，还不太适应、啊、是吧？哎，对。 哎，今天你特别的爽，因为嘉宾位就是您， 对， 所有都是您的舞台， 没错。 是这个机器还有这个机器， 对，全部是、嗯、全部是，今天你是独家。 我要提醒丹丹一下、嗯，还要把这个话筒啊离得稍微再近一些哈。 对 对对对，一定在大概这个离他一拳距离最好了。 好的、 嗯、好的， 对，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正式开始了。在这里呢还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其实有一个大的事件，那现在呢是4月30号，那到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 对、嗯、这三天是我们北京比较大的一个音乐赛，应该不是赛事， 不是赛事， 音乐节吧，算是草莓音乐节，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无论是流行音乐还是摇滚音乐，都是一个比较丰富多彩的一个户外旅行方式， 还有像是电子音乐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人都会在舞台当中跟我们去进行亮相，从4月29号到5月1号在北京的渔阳滑雪场举办。 嗯， 那咱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也会在现场设立了这个叫做982福利营，参加音乐节的朋友们去可以关注一下，领取我们的982限量版礼品。 没错，我们的小伙伴们呢都在前方每天给大家送回一些前方的报道。 哎呀呀，贼拉的不容易啊。 对，而且每一天据说啊在舞台上表演的歌手是从白天到晚上都不一样。 嗯， 所以能去的朋友争取抓紧，今天可能来不及了，明天吧，最后一天的时间去平谷， 对， 一边吃着大桃一边 这会儿桃下来了吗？请问 啊，平谷对我来说跟这个大桃是连接在一起的， 就是、大桃区、嗯、 吃桃吃草莓都可以去平谷，然后这回还可以听音乐了。 对，人家在滑雪场啊，以后还可以冬天可以去滑雪、啊嗯、 好，反正交通比较方便、 嗯、 去到的朋友就别忘了找到我们的大本营982福利营，现场赢取我们的特别礼品、嗯、 对对对，特别有意思的各种各样的礼品我们都不能再剧透了哈。那我们也赶紧要先这个连线一下前方小伙伴，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最新鲜的视频，让我们来欢迎一下前方的小伙伴。 Hello 你好， 聆听未来生而不懂，各位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草莓计划特派员杨轩。 今年草莓音乐节的玩法可谓是多种多样，让我们跟随着酒吧的特派员一起来走进这个欢乐的盛会。 这边李志在唱歌，现在 这位乐迷朋友好像带来了很多可口的西瓜，往里放上了自己独家特制的调料。这边有很多乐迷朋友在照相，今年的草莓音乐节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展台，可以让那些爱拍照的帅哥靓女在这里一展自己的青春风采。不过今年草莓音乐节，相信大家最重要的还是来这里欣赏美妙的音乐。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记者将特地为大家放送今年音乐节当中的一个大咖，就是田馥甄，他在这里正在演唱的是《魔鬼中的天使》，大家可以静静的聆听这一段美妙的歌声。田馥甄还展现了自己不同的一面，他在现场精心的改编了《南山南》这首被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经过田馥甄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创作，这首《南山南》被赋予了不同的感觉。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现场田馥甄带来的这首《南山南》。随着田馥甄的美妙歌声，这一时段九八二草莓计划前方特派记者将来大佐杨轩、文熙、林立给大家带来的报道就是这样。让我们继续来锁定九八二草莓计划特别直播，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在草莓音乐节现场可以看到九八二青年广播的宣传片，准备好，下一秒就是未来。草莓音乐节 Super Sports Strawberry Festival 相当厉害啊。对， 刚才这个现场放我们九八二的宣传片的时候，我是内心还真是挺激动的。 我真的觉得人声鼎沸之下，我们看到了特别特别多人们在这个舞台前面围着这个大屏幕去看，现场应该真是嗨炸了。 我在想，如果我在现场看到我们的预告片放出来的时候，一定是热血沸腾的， 热泪盈眶，是吗？ 因为这真是属于我的音乐节，就我们年轻人的音乐节。 那个，我们下一个话题啊。哎，今天这个苗山带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年轻态的健康品，我们发现其实作为一个女生来讲，保持年轻就是一种心态完美的体现。 哎呦，你说到重点了呢。 哎，对，所以呢，关爱青年计划马上来关注一下喽，对不对？了解一下啊。 对。 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看一看我们俩长什么样，我们嘉宾长什么样。 对。 啊， 而且今天我在那个导素材的时候，发现小航准备了特别多的视频啊、图片，而且非常的诱人。 哎、哇，咖喱杠哈，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说秘鲁，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们毕竟是感同身受去过，正好比那天我们聊。挪威一样，你去过的肯定会这种感觉更深刻一些，对吧？那今天我们聊聊看秘鲁，终于轮到我的天下了。 没问题，南美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好吧，我表达出我就是吃葡萄吃不着葡萄，觉得葡萄酸的心情， 是吧？哈， 好吧，其实我还是挺向往的，因为南美洲，首先我想到的是阳光，对吧？ 还有海岸，还有沙滩，是吗？ 沙滩， 还有仙人掌、老船长， 还有三格利亚， 什么东西？ 还有小酒。 好了，够了啊！其实呢， 提到这个南美洲，很多人都会觉得可能跟西班牙的文化有关，那太对了。很多人如果说去到西班牙的话，会发现当地有什么好吃的，在南美都有啊。那一会儿我们就会从这个吃住行游购娱几个方面去跟朋友们去隶属一下，在秘鲁到底该怎么玩 游购娱。 对，在秘鲁好像买东西真的特别有特色，一会儿杜丹会跟我们来分享他在印加市场买的这个情况啊。 我在想，南美给我们的印象应该是当地的民族文化应该是很丰富的， 能不能呢？ 所以呢，手工产品肯定也是很丰富多彩的。 当然、对，一会儿我们来去用图片说话，因为今天有准备了80多张的图片和相关的视频，好吧？ 哎呦， 今天呢，我们先来跟杜丹再来打个招呼， 好， 因为毕竟。杜丹这回在秘鲁其实收获了挺多，不只是这个感官方面的这种刺激，包括各种各样的啊，就是好看的美景啊，马丘比丘啊，什么纳斯卡大地画呀，还买到了很多好东西啊，有各种各样的羊驼制品啊什么的啊， 原来是这个、 小袜子呀、手套啊、毛衣毛裤啊，都往回家买，开个玩笑啊， 就是这个月回来，下个月就心里直滴血， 对对对，差不多这个， 还信用卡账单， 但是挺便宜的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朋友们去说一说吧。你心中的、你印象中的秘鲁是什么样？能不能先从你去之前跟回来了以后这样的一种对比的方法去说一下？ 好呀， 来说说看。 好呀， 大秘鲁呢，在我们去之前觉得它太遥远了，对吧？但是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可以说走就走的地方。 是。 有美签，10年的美签，做个 EVUS 更新之后就可以出票了。 真的、啊、 就是换句话讲，如果有美国有效签证的话，可以免签直接去秘鲁。 我就可以去是吗？ 你不行，因为你没钱，买不起机票。 我以为你会说你不是青年，真是心虚。 对吧？你比我大40多岁，你能说你是青年？我都耄耋了你。哎呀，开玩笑哈！来，那这个秘鲁跟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啊。 对，真的是拿着美签可以中南美洲吧，基本上哈、都是可以直接去的，要么落地签，要么免签，除了巴西哈， 特别方便。 对，然后入境之后呢，天哪，连入境卡都没有，也没有被像入境美国似的那样盘问，直接就出来了，机场也不是很大， 就是一脑门子还都懵呢，怎么就出来机场了、这管理比较的这个轻松自在， 对，比较随意，比较 游客来讲还是好事，对吧？ 是的，顶多就是30多个小时没洗脸呢， 都是这路数是吧？ 原因前两天去哥伦比亚差不太多， 对，都是这路数。 对，咱就这样吧。那既然说到这个交通啊、行程啊、签证那事儿的话，咱们就先说说看当时咱这怎么去的这个地方， 对， 好不好？其实咱们并不是从美国走的。 对，我们是从巴黎 transfer 的。 对，从坐法航，然后呢反着飞一圈，经巴黎转机，然后到达秘鲁首都利马。这个时长大概有28个小时多的时间。 我挺久的。 再加上在当地再坐车到酒店30个打底。 我也就是说，你这次休假也相当于是啊，你走了10天了，然后还没有到呢，是吧？ 这个有点惭愧哈、这个路程真的挺远的，说实话。 是的。 那如果说是对于游客们来讲，他们更倾向于，包括您这边更倾向于怎么飞比较好一些，更加方便一些或省时间一些呢？ 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美国航空在达拉斯转机，所以就要看价钱啦。 对，看机票怎么对比啦。 然后更重要的是，如果价钱一样的话，我一定会选夜航，因为飞太久了。 什么夜航？ 夜航。 夜航。 晚上睡觉的航空航班。 睡觉到了，眼儿一闭一睁到了哈。 而且可能价格是不是相对会便宜一点？ 对，应该是。 对吧？红眼航班嘛。 对对对，而且的话，那夜航的话，它也没有直飞吧？现在 没有直飞，人得加点油。 加上油，对，所以 休息一下。 所以要么是从美国这边飞，咱经达拉斯转机到利马；要不然的话，咱可以从欧洲那边飞，选择会更多一些，不一定非要坐法航嘛，对吧？ 对，不一定非得要坐法航。但是如果您手上、您护照上是有3年或者5年的申根签证的话。在巴黎转个机啊，逗留2-3天呀、买买买或者逛逛也是不错的。 对， 那你们上次的旅行，从这个出发前，刚才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完了之后，给我们介绍一下 开始吧。 我们一直在做准备 工作。对。是吗？一直在做准备工作呀。 只是到了那儿，我们才觉得，嗯，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完了。 哦，行，咱现在就从下飞机开始吧。比如说刚才咱们已经说了，经过长途跋涉，经过长时间的坐飞机，我们现在就到了，假装我也跟你们参加了这趟旅行， 神游了一番哈。 对， 嗯，我要换个小背景音乐听听看哈。 好， 因为这个背景音乐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应时应景。嗯， 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利马哈。 对， 我们从机场出来。等到我们的车导游之后呢，第一站是到了酒店了，还好落地之后就是傍晚了，直接去酒店了，那是一个傍晚。 对 对，然后到了酒店发现，哇，有个大球星住在里边。 哇，是谁？ 秘鲁， 就是我们并不太认识到底是谁，但是起码是个当地的球星。 哦，在当地很火。嗯，就咱们 不 太熟。 哎呀，火得不行了。哎呀，这彩旗喧天，锣鼓齐鸣啊，整个道都全是人，都站满了大街了，根本就你挤不进去。当时我们记得是那个酒店那个服务人员带着我们走到后门进的。是， 你知道吗，就是在门口等着见球星的这些群众们一定心里在默念，你看看你们都不认识我们这么有名的球星，白瞎你们占了这么好的地儿，住了这么好的酒店。 你确定吗？ 本来可能很多的球迷打算入住这个酒店，假装成为他的邻居， 结果被我们占了好几间房间。 对， 他们会觉得很憎恨我们。 对，结果你看你们占了这么好的位置，你们还不认识他， 对不起。行了吧。 好嘞， 好嘞， 咱们接着走。嗯， 我够有诚意吗？我 我为利马人民代言。 你立马就给他们代言了，真是。哎呀，来继续了啊！我们其实还拍到了一张照片，就是当时丹丹跟这个我们的司机师傅的合影。 嗯嗯， 哦，真的吗？ 来，大家看一下图片哈，还记得他们两个的长相吗？ 记得， 非常非常可爱的两位司机师傅。 对，嗯，特别吃苦耐劳。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说实话，在当地这个要有这个交通的行程啊，是非常的这个时间长的。 嗯嗯， 因为去哪儿都要开车，这个很费劲。嗯，你没有包一个车的话，真的挺困难。嗯。 没有包车是不方便的。 对对对， 而且长途跋涉对于司机师傅来说也是很辛苦的，尤其我看照片上应该到达的时候也天气很晚了啊。 对，是基本上天黑了。 天黑了。嗯， 而且又遇上这个球星他们这个栈道哈。 哦，就耽误了时间， 基本上第一天就是废在路上了。嗯， 明白了， 非常的辛苦。但是第二天我们就是非常非常早就醒了，因为也有时差的关系嘛，是吧？说说看你第二天咋的了。 第二天咋的了？ 第二天一早咱就去了黄金博物馆，行程的特别满。 对 对， 然后所有的好奇心都打开了。 对， 然后就看见奇奇怪怪的一些跟当地有关系的，但是之前并没有那么深刻认识的。 嗯， 但是后来又越来越觉得啊，大秘鲁跟咱们的大云南很像， 很像啊。这是大概其的一个感受。当然我们还是要把目光先放到第一站当时的黄金博物馆那边去，好不好？我们到门口看一下，就这样 啊， 就是特别小。 怎么是这样的呢？ 你想不到吧？ 你们刚才说黄金博物馆，我以为是特别宏大，金碧辉 煌，是吧？ 结果 就结果的话，就 一层啊， 嗯，就是特别像一大院一小院 停车场。啊， 对，也就这样了。但是这里边的东西 别有洞天。 你帮我们说说看，你所见到的那个东西，那个刀还记得不？那个剁馍，嗯， 多米 ，嗯， 对， 嗯， 没有想到过哈，在几千很久很久以前的， 嗯， 这么一个南美的一个国家，居然有这么厉害的开颅术。 对，开颅术，你想得到吗？ 开颅是。 就是开脑袋科 外科手术啊。 对， 而且是什么多少年多长时间之前？ 两千多年前 就有外科手术了，而且还是开颅的。 开颅术就用这个东西，就用这个东西，就这个叫做杜米，这种叫做开颅的刀，很神奇。 那么大 啊，那个头也特别大，像个小铲儿。 哦， 对，我们可以再看看啊，这个就是这个杜米的头像，这是他们一个神像，然后他这个人的。脚底下呢会有一个半圆形，看到了半月形。 嗯，看见了， 那个就是那个开颅刀那个的刀刃的部分。 哦， 当时杜丹看到这个东西以后，第一想法是怎么回事？这什么情况？怎么那么惊艳哈？嗯， 哇塞，有点像埃及的一些东西 啊。 然后他们的那个麻醉术也很厉害，是浇点骨科液吧？ 对，他们是用骨科液做各种各样的麻醉。在当地也有各种很神奇的一些个，就是我们根本想都想不到的一些个神奇的 工具或者材料， 这也是一个当地就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所以它在各方面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非常成型的配套生活理论， 嗯， 可以这么理解， 没错。 但是这个外科手术，说实话，我确实没有想到，因为这个在目前来讲都是在手术当中高尖端的， 嗯， 开颅手术、脑外科都是外科当中比较困难和艰难的部分。 是的，但他们那儿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就是他们对于远古的文明下。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神秘的能够让我们猜想不到的东西， 嗯， 可能现在用现在的当下的科学技术我们都无法能够还原当时人们怎么做的，嗯， 所以我们应该就叫它叫秘鲁医学， 对，也可以， 对吧？ 但是我当时还记得，就是说他们说拿这个杜米这个刀把这个颅骨啊打开了之后，你是什么什么淤血啊铲掉弄掉了以后该怎么弄怎么缝合呢？他们就拿一块这个金箔把这个头骨封上，这样子就完事儿了。 那时候空气没有污染，也没有各种细菌， 就不太懂。反正那会儿人的寿命估计也不太长，就是看着挺惊悚的一事儿。 你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那个去参观的时候，上面有没有写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大概是多少？ 哎，挺高的，60%多的成功率。 这个60是怎么算出来？是以第二天计算，还是以一周之后计算？ 嗯， 还是一年之后可能都是零了？ 可能他们有印加的一些个天文历法吧。 但是我们不得不就是提到，这个古代远古时期，他们既然有外科手术，一定少不了草药的运用。 对， 对吧？这其实跟我们中医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没错， 草药呢，在当地的不同植物的提取有这个麻醉啊、消毒和消炎的作用，一定是。 嗯、那当然了，这个刚刚杜丹也提到，他们用当地叫骨科液。 嗯。 啊，骨科液大家可以去自己搜索脑补就行了，我们不用过多解释啊，这事儿就进行麻醉术。 哦，当地特别的一种植物。嗯。 对，其实这个东西只能在当地用，不许出口。不许拿出去，所以大家再自行脑补就好了啊。嗯， 哦， 不能再多说了。 我懂了。 哎，对。 哦，懂了。 嗯，这个东西，我们觉得让我们更加产生了一些神秘之感。那能不能够先跟我们说一下你认为最神秘的那些个点，包括哪些个景点是要在秘鲁必去的，然后怎么能够给你让你神秘的？ 好呀，必须的肯定是马丘比丘啦。 马丘比丘。 对，然后还有提提卡卡湖。 提提卡卡湖没去成，那次的遗憾就是。 嗯，对。 马丘比丘那为什么值得一去？当时你有没有什么做过功课？ 说实话嘛，没有做太多的功课。 嗯， 就是充满了期待， 一拍脑门去， 好奇。对 啊， 是的。 结果呢？那路途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个经历？你当时的想法，我要听听看你的跟我的一不一样。 好呀，我的经历呢，就是去马丘比丘是要坐印加火车去的， 嗯， 然后那个印加火车是非常的与众不同的， 嗯， 它是能看到天，能看到外边的雪山，一路上的各种风景， 嗯， 是很美的啊， 就是有那种的观景窗是吧？ 对， 嗯， 有观景窗，然后呢，这个列车上还有一些茶呀、甜品呀， 嗯。 最精彩的我觉得是列车员他们在送完甜品送完这个喝的之后呢摇身变成了模特， 嗯， 还记得吗？ 可以走秀的， 对， 啊， 对，就是这个车。 但是我觉得他们目的并不是要为给我们看他们的走秀，而他们为了卖衣服。 对，我都能猜到跟我上回坐的船差不多， 是不是 还带着标签。好，我们进段宣传和广告吧。 来， 隐在创意比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隐在创意。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

边的音乐叫做《雄鹰飞过》。 哇，这个音乐真的是神秘感十足啊， 是吧？就是在秘鲁最最最最最有名的一首这个音乐作品了，这也是能够让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就能够想到这是来自于南美洲的秘鲁这样的一种神奇的印加文化中的音乐元素所在。 我没有想到那个感觉是那么平静的， 就是能够让我们看到那些个印加人他们那种低着头在吹排箫时候的那种样子 啊， 真的是心生怜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有画面感的一段音乐。 是是是， 所以今天我们要即将开启的是南美之旅， 嗯， 所以我要跟着小航走， 对，我要跟着草莓音乐节走。 好，草莓音乐节跟着苗山走。 对，怎么走呢？2018年草莓音乐节呀、啊，在4月29号到5月1号呢，在北京的渔阳滑雪场举办啦。那这时候我们在北京青年广播呢会有现场设立了一个982福利营，参加咱们这音乐节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领取982的限量版礼品。 别忘了关注我们，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图片和视频，还有我们特别的来宾讲述他们非常奇异和神秘的南美之旅。 是的，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杜丹，旅行达人，跟我们来一起巡游过一次秘鲁啊，来欢迎一下杜丹。 谢谢。 嗯，刚刚你开了个头啊，这是说到了一个必去的地方，就是马丘比丘。那么马丘比丘这个地方其实咱们大家伙儿挺熟的。 不、嗯、我只熟这四个字儿， 对吧？ 其他没了。 有一座山在画里边老常见。刚刚咱们这个片头的那个片花里边那个视频的最后那一帧也是马丘比丘。 哦，那个就是马丘比丘。 哎，对对。 我老听到这四个字，因为对于很多是喜欢旅行的朋友来说，马丘比丘是他们的叫梦想旅行心愿单里面重要的一站。 太对了，之前你还在记得吗？这个2017年的这个猫头鹰他们评出了这个人生必去的60个旅行者之选里边的一个地方，其中就包括了马丘比丘。 哦，上榜的地点呢、嗯、 对对， 看来是很多旅行者都比较向往的目的地。 起码1/60的梦想我圆了，他也圆了、啊、 我圆了另一站你还没有， 是吗？挪威是吗？ 除了挪威还有 北京 双井门口的这个汉堡大店呢、啊啊、是不是 那个提到马丘比丘、啊、 炸鸡腿啊， 咱们那个攻略吧。 好，咱们现在开启。其实刚才丹丹已经开始从这个利马开始，然后已经穿行到了马丘比丘。 对，咱先说这该怎么去、嗯、刚刚咱们从下了飞机到利马，利马要怎么到马丘比丘，这个过程你还记得吗？如果不记得的话我帮你补充好吗？ 好的。 嗯， 嗯， 那我把我记得的印象深刻的部分先说出来然后您补充啊。我们是从先坐车，然后到了那个火车站、 啊、 欧燕台，然后坐那个印加的火车， 嗯， 到了热水镇，然后再换成观光 bus， 对， 上去的， 对。 然后其实也有另外一种渠道上去，就是坐，就是那个印加古道。 哦，对对对， 要走4天4夜，估计我得走5天5夜， 就是徒步， 对，徒步上去， 徒步上去，这个过程会非常的辛苦。就印加古道现在还有人在走吗？ 有的，有的。 嗯，就是可能有一些徒步的爱好者们，他们在就是算是挑战自我吧。 真的，现在有旅行者去那儿走这条路吗？嗯、 有， 欧洲人吧。 反正我是没看见太多的人， 喜欢 徒步，只看见有帐篷。 哦，也得走一个月。你刚才说5天5夜， 4天4夜。 不，我觉得我得走一个月。 为什么呢？ 就是边吃边走嘛。 你吃蚊子还是蚊子吃你？ 啊，不，我随身带着烧烤。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哦。我在北京在郊区爬一个山，我都要带着烧烤炉的。 嗯，那地儿肯定不让你去，那就 不让啊。 那太危险了，是吧？这个森林里头是吧？啊，拿着烧烤炉，这个会容易引发森林火险啊。对，人那边的。世界级保护的文化遗产。 我以为是原始森林里面的动物，就说哇，又人来了，就晚上吃大餐了。 肯定不能让你带着火进去呀、啊，也是够了、啊。 哦，对对 对， 对， 环境保护第一。 马丘比丘上去之后连厕所都没有的， 没错， 对吧？ 你根本 为了保护， 嗯， 而且他每天他把那个火车价、票价还有大巴的票价搞得很贵， 很贵很贵， 很贵很贵。我们那天光交通费用啊，不算门票什么的，就200多美金每个人， 嗯、每个人200多美元，嗯。 那为什么不弄便宜点，弄个缆车大家都上去呗？我为了保护， 对， 就是 限流 用的， 所以。那马丘比丘那为什么就非得要去一下呢？ 嗯，马丘比丘是有很多大石头垒成的，这是我们的直观概念。 对，就是大石头而已，觉得好像没什么它大不了的，一开始觉得。 对啊、嗯、对于一个像我没去过的人，很多人都说想去，那丹丹你说服我一下嘛，到底好在哪儿？ 让我觉得 那些神奇的大石头最重的一块是200吨， 就怎么弄上去的吧？你就说，对吧？你就看看一些奇观，就跟埃及金字塔很像，你怎么弄上去的？ 那它现在这些大石头是堆成了建筑物吗？还是 这些建筑物还在，只不过顶没了而已？ 对，而且中间是没有任何粘合剂的，就直接石头 垒在一起 的。 所以他们相当于就古时候啊，印加文明当时的建筑物全部用整块石料堆砌而成的，是吗？ 太对了。但是其实我们就准备了一张照片，就是当时你能看到印加文明的时期当地的这个人们，他们怎么用他们的智慧把这些个巨石能够垒在一起，而能够经受得了各种各样的岁月的洗礼跟地动山摇。来看一下这个石头什么样子的。 哦，挺精美的哦。 他做的榫卯结构。 哦，榫卯结构。 对， 但是这样容易招雷击哦。 啊，为什么？ 我前两天采访了一个柬埔寨一个旅行达人，他跟我讲，这个石块如果堆积起来，在古代的建筑里面，如果加入了榫卯结构，它为了拼凑然后牢固，它中间那个榫卯会引发下雨天的时候的打雷，容易击中。 真假的？他们里面没有含金属，怎么会有金这种 榫卯啊？里头是有那个没有钉子吗？ 啊、好，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下一次。 好，不要跟姑娘探讨科学问题。 这种解释，反正我是信服不了的。 哦，好勉强。好，咱们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它这种窗户啊，垒的样子啊，中间没有任何的粘合剂，全是靠一块一块石头垒在一起，这个拼插起来的，极其坚固。所以说，你能看到他们当时像包括城墙。都是拿这个垒起来的， 但是很精美，说实话， 真的。 而且它堆积在一起，首先我都能想到那个砖的侧面，要磨得很光滑，两个能够正好拼在一起，对吧？ 对。 它很多年前，它原始的，它本来的样子是有很多金子的，被西班牙人抢走了。 哦，金子。 而且呢，它有很多很多房间，其中某些房间会有年轻美貌、特别美好的。姑娘少女处女 也被这个掠走了，是吗？ 不是，她是为了祭祀用的。 哦，对 对， 少男少女的少女， 这个就非常的觉得哎呀， 嗨，这个是 遗憾， 怎么说，地方文明嘛。咱们不评论哈，虽然我觉得我心里觉得它不对。 是， 对，站在马丘比丘回想几千年前它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印加帝国它曾经是整个南美洲的 最最最强大的 它曾经占领过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啊，包括智利、秘鲁，包括哥伦比亚的南边， 挺大的一片地儿呢，是吧？ 对，几百年的历史统治啊。 那这个马丘比丘这个地儿，其实它并不是印加文明的一个核心，它却是一个就是帝王的行宫， 对，夏宫， 它是一个行宫，对，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就是说，这里应该是保留了古代帝王的那些建筑物也好，它的怎么说呢？反正留下东西最多的地方， 没错， 对吧？ 比方说，我们来看这样一张照片啊，能看到这个在马丘比丘山上面往前面拍这个石头的这个梯田，他们当时那种耕种的这种环境就是这样。 哎，这个图片我为什么在哪儿见过？花样姐姐是不是曾经来过这一站？ 我不太清楚， 我记得好像是他们有来这儿这一站，因为他们曾经有说这个地方探访石头留下的秘密嘛。 哦，这个地方我没有亲眼目睹过，因为这里海拔太高了，我的高反很严重。 来，这个地儿咱们一块儿去的，还是拍照来着。 哇，好美啊，这个地方。它在这个该说建在山顶上，对吧？ 对，在山顶上的一块平地，然后建了很多这样的古建筑。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再联想一下的话，这样的一幅图你把它向左转90度会变样子。 我转了。 你转没用，然后你把图向左转90度。来，我们再看一下啊，你会发现这个山它的造型就像一个古印加王的这个头像躺在那里。 哦， 对，所以他们会把这样一个山称为叫圣山、神山。 圣山。 而且呢，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最高的那个山尖叫做华莱比丘，而我们现在拍照的这个地方叫做马丘比丘。 那这个丘，我相信音译的嘛， 就是大的山。 大的山的意思。 所以就是一个跟山有着不解之缘的民族。 所以就是依山建了很多历史的建筑物。山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对。 这个山脉呢是安第斯山。 安第斯。 对，整个南美安第斯山的子孙们，他们有很多东西都是很像的，比方说饮食啊， 一些习惯呐、啊、生活习惯呀、啊、之类的。 对，我还记得他们都信仰太阳啊、星星啊、月亮啊、大山啊这样一些东西。 他们说是自己是太阳的子孙。 啊、对对对， 对， 因为我们的太阳的后裔嘛，就是寻找他们去了。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哦、嗯， 然后当地的人也是皮肤黑黑的。 对， 嗯。 我们来再看下面一张照片好吗？这样我们呢也来去看图说话、 嗯、 好吧，这样的话呢杜丹也能够更好的去帮我们去解读一下， 对， 让我们看到的画面里面都能够出现什么东东好吗？刚刚我们看到马丘比丘的这两个面，正面跟反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啊、近景，哎，稍微近一点，这张照片非常美丽，也是这个马丘比丘的这个华莱比丘。 哇，天气真的太棒了， 当时的天气很神奇。 对， 来说一下。 后来呢我又看过无数次的当地的导游拍他们拍的视频啊，包括照片、 嗯、 很多都是云山雾绕的，就是有雾遮挡着的。 对， 我们刚上去的时候 阴天， 也是阴天的，没有这么多蓝天白云。 嗯， 等到常老师开始拍摄的时候， 那就刚到我们就是刚到山顶， 嗯， 一下就会发现云中间就多了一个窟窿，然后就有一束光射下来了，就打开 了 这个古城正中间这个位置，然后云就散开了， 嗯， 天就蓝了，就这么神奇，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到了的原因吧。 对，人家说小航你来了， 我们又走了、啊。当我们走的时候，天气就开始暴热无比，那太阳就是暴晒， 中午就开始特别晒了， 对对对， 穿短袖都觉得热。 嗯， 那很多老外他们都穿着短袖 T 恤， 对，短裤什么的。嗯， 然后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呢、 嗯、 拍完这里呢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羊驼， 对， 草泥马， 哎，这个可这个不能乱说哈，我们这个羊驼这样一种生物还是非常可爱的 啊、 嗯、这个在北京动物园我见过， 嗯，非常可爱的。这个羊驼呢我们来给他看照片啊，这张就比较的就是普通一些啊，这白色的下面一张特别的可爱， 我要看正脸，哇、 哎、 这个好可爱， 这种呢是毛稍微长一点的， 对， 给他看他站起来什么样啊？哎，这个站起来以后，他脖子挺长的，而且呢，我们不要打扰他，因为他会就是如果被惊扰的话，容易吐口水。 好像我以为你下去会说他会攻击你，结果他是会 吐 口 水。 他一年365天的工作就是吃草，所以这里他们是。天然除草的这么一个工种。 不是，我突然想到你说吐口水的原因是我们惊扰到他，他会觉得你好恶心。 是有点点小奇怪，但是我觉得嗯他的样子这么萌，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比较好。 对对。 嗯，就是羊驼。羊驼给到我们的经历其实他还挺温和的。你不理他吧，他也不太会理你。但是你要是愿意摸摸他的身子啊什么的，他还就觉得。挺开心，让它就卧倒，然后让你去摸它、 嗯，挺配合、 哦，跟小猫差不多，是不是？ 可能还会看一下镜头， 对，挺配合的。 哦、我知道，其实，在当地羊驼的制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的毛非常柔软嘛。 没错，羊驼制品这个事儿啊，一会儿咱们再来说。 好， 一会儿咱们说买东西，一会儿咱们说、这个。 好，你看姑娘啊，哎、一聊一开始就是某些人就聊到了吃，我就聊到了买。好，咱们回来，拉回来 了，回来哈、啊。接着说这个马丘比丘。 嗯， 马丘比丘啊，这个地方呢，当时刚刚杜丹也提到了，说我要在拍摄，拍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小片儿。 好，我们来看看常老师的大作。 哎呦呦，别，来看一眼当时我们拍的这个马丘比丘，说走就走的一种。马丘比丘到底什么样子？ 是的，我们经历过了无比漫长的等待，还有经过了火车、汽车的转车之后，终于抵达了这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马丘比丘的最顶端了。各位好，我是 Mr. 常，今天跟您去分享一下来自这马丘比丘的美丽跟它的神圣是什么样子的。在山顶，天公作美，蓝蓝的天和白白的云，在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啊。都是用巨石和石块垒成的，所以像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能够让我们体验一下印加文明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工程和怎样的一种建筑的氛围。但是我觉得此时此刻穿冲锋衣是不可以让我融入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所以现在趁着小凉风，我应该把冲锋衣脱掉，然后呢去亲近一下这马丘比丘的美丽吧。哇，我跟你讲，今天特别的爽，那是因为在我们早上出发的时候天还是阴的，而这个时候天已经蓝了。来吧，跟随我的脚步去看一下马丘比丘。在1911年才被人们发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当然也是在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的 朝下去啊，再看远方像一座山的形状。我们可以这样把你头歪过去看一看，这样一座山竖过来以后，发现这是一个人脸的形状，而这个形状就是殷家王的这种面孔的一个造像的一个侧躺的状态。有没有发现非常神奇呢？这也就是在距离库斯科130公里的地方，作为这个印加人啊，他们古代王室的一个居住场所，就很像英国的温莎堡作为英国王室的一个休闲的行宫一样。马丘比丘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让我们真正见到了马丘比丘的美丽。所以跟随我 Mr. 长的脚步，带你行遍世界，来跟我一起说走就走，马丘比丘，马丘比丘。 好了啊，我们这个看过了马丘比丘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样子之后，其实我觉得这段视频可以表达一切东西。 对，检验了你自己瘦了， 是吧？ 嗯， 太害羞。去年九月份到现在，我重新瘦了2斤半。 真的，反正在屏幕上还是看出你瘦了呢。 不是，那因为上镜就不太好看。 那时候是不是吃的太好了？ 并没有。吃的问题咱们一会儿聊 哦，我又想办法想拉到这个上，好，失败了。好，我们继续聊美景。好了， 美景啊， 马丘比丘， 马丘比丘在这儿我们先搁下。 嗯， 我们聊下一个必去玩的地方。 嗯， 因为其实我们有太多照片要跟朋友们去分享啊，我们一边看图片一边要去说到底是哪里。其实刚刚那个读丹还提到我们要到热水镇，这个地方很神奇，就是我们经过了就是千辛万苦要坐火车坐巴士什么到这个地方以后，这才是能够到马丘比丘的一个入口的一个小镇子。 嗯， 热水镇。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我们的火车停靠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站台，很小， 很简单， 很简单，但是火车的颜色很好看，我觉得 蓝皮火车。 对，而且呢它这种下面还写着这个 Peru Railway， 然后是从马丘比丘到 Cusco，就是从这个印加文明的核心古都到马丘比丘的一个专列，这是我们搭乘的那个观光火车，就这样这样。 哦， 嗯， 这相当于是连接两个比较重要的景点哈。 没错没错。那其实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火车里边，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观光火车嘛，顶是可以跟瑞士那个很像。 哦， 嗯， 没去过呢， 但是它这个是跟那个谁它不是说一个就是交通系统这么简单的东西，它是一个贝尔蒙集团他们去做的，就是那种豪华列车豪华酒店的那个集团。 哦， 他们做这个东西的。 其实你单看就是这个火车内舱就可以看出来。 嗯， 它的天花板全部是怎么透明的， 就装修过得挺好的。 对，装修得很好。嗯，然后里面也是相对舒适感很强，你看那个座位比较宽敞，前面还有桌子，不是那种平常我们见到的小桌板。 对对对。嗯， 是特别适合双生和吃瓜子儿吃泡面。 全是老年人们在玩，看到很多老年人他们在去度假，所以就选择这样的一种慢行的方式。因为其实你也知道西班牙嘛，这个慢生活，对不对？那在这样的地方也可以来整慢行走的火车。 那这个火车速度一定不会太快吧？ 60也就这样了吧，基本 六十啊， 40 比我开车还慢是吗？ 那是慢多了，苗山一般都是开的这个标准车速， 对 的，遵守规矩。火车当然咱们坐的是有1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对， 嗯， 其实更多的时间呢是在看窗外的风景。 嗯， 有点像在云南看各种 洱海 各种各样的雪山。 我觉得有点像咱北京的 S2 线。 嗯， 最近不是开往春天的地铁吗？ 哦， 这趟线赏花之旅吗？ 赏花之旅。 嗯 啊，好嘞，咱今天呢咱就去秘鲁，这赏不着花还赏不着羊驼嘛，是不是啊？热水镇看那个全貌，就这么点儿。 哦，是一个小村落。 对，就大山里边的小村落，它之所以叫热水镇，它里有一个小溪流， 温泉是吗？ 有地热资源。 它的那个溪流是从山上下来的， 对， 然后用来灌溉的。 嗯，这种溪流特别的就是清澈，而且在这个雪山融化了以后，能看到特别的，就是你光听到那个溪流的声音，会发现它那种清脆的质感，在拍那个小石头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片啊。 嗯， 我要给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地方，看看杜丹还记不记得起来。 哎，是个悬念。 对， 但是我其实蛮期待你这80多张照片是怎么能找着的呢。 哎呦，那别提了，手机都拍满了，腿都磨短了。 哇，这个地方很漂亮。 这地儿在 Cusco 还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去一个广场，就是库斯科的武器广场， 有鸽子， 对，有很多鸽子。 那我们来撒了很多鸽子的面包还是什么鸽子 喂鸽子的饲料，饲料，对、 嗯， 中间是有这样一个喷泉，然后呢，这个周围全部都是游客在拍什么呢？在拍刚刚我拍这个东西，就这些个老的教堂和相关的建筑，而且在这个的周围可以往上看，会能看到一些山坡，因为库斯科它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它是一个洼地。所以这里面能看到山坡的上面都是各种各样的民宅，到了晚上星星点点，特别的美。 哎，但是我没有想到，在刚才你提到那个小镇的那个感觉之后，会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一个这么雄伟的。 其实坐火车大概一个小时到了。特别特别的近、 哦、因为我刚才的预期全部是你之前带我看的那个黄金博物馆， 哦， 是那个样子、 嗯、 对，我就没有想到这儿能出现这么雄伟的建筑物出现， 就是它这种转换特别多元化，你会发现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我相信是不同历史时期留下来的不同年代的建筑物， 没错、 嗯、 那 Cusco 这个地方，来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吧，这个作为印加古都的一个这个中心，其实我们能看到这当地人们，他们能够在这种山里边啊，能开拓出很多的不同的景色。像这种就是另外一个，也是跟他们当地祭祀有关的一个叫神殿。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丹丹。 嗯， 已经神游回去了， 看不到是吧？ 看不，还没看到 啊。嗯， 这些神殿，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已经爬上去挺高的了，有点喘。 对，我唯一的印象对这里就是高凡， 对， 然后呢另外两位老师常老师你们去参观了，然后 在下面吃玉米， 没有，重点不是吃玉米，是高凡根本就 难受， 就动不了、 啊、 然后就头晕，然后旁边门口有几只草泥马想去过去调戏一下，但是走几啊对不起羊驼准备调戏一下、 嗯、 然后呢走几步又回来了， 嗯， 又动了， 这所以说你那会儿已经神志不清楚了现在神志要清楚才行啊，对， 但是这里海拔大概有多少啊，你觉得 没有很高，其实三千多一点点， 三千多、 嗯、三千多一点点，在 Cusco 地方大概是2800 哦、 啊，然后我们上到 3500、 三千五左右，嗯。 但是我相信你自己在往上爬升的话，我觉得还会身体上接受度要高一些，总比一下子。 哎呦，我跟你讲，这慢慢爬也挺费劲的。 真的，因为消耗体力是吧？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它那个坡度是挺陡的，你这一步就真的是一步啊！ 啊、哦，一步是一步， 真的是一步一步往上爬，像赛蜗牛的感觉。 赛蜗牛 很累，所以你爬上去了以后。你觉得哎呀可算到了神殿，我赶紧拍个照就走了对，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费这么大力气来了以后就为拍个照不行，所以一会儿我们要看看当地的其他的文化东西。 哎，我听到这儿我就觉得心情变好了呢， 嗯， 我也并不是很遗憾， 觉得要开吃了是吗？ 觉得不是不是，我是觉得你这趟太累了虽然我还没有去，但是我听二位讲述，我并没有觉得，虽然美景是很美， 没 看到照片也很好， 是， 但是想想哇、哦、你们付出的辛苦 哎呀，辛苦还是值得的，毕竟有很好吃的玉米可以吃，长这样、 嗯、 那个粒儿无比巨大、哦、是吧， 这是糙米吧？ 不是，是大玉米。 我这 那个杜丹来说，赶紧，你刚当时吃玉米什么情况？嗯，好几根都干掉了呗你。 哇，这个玉米口感是有点糯的， 嗯、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粒儿大的玉米。然后说起烤玉米，这个煮玉米，我想起那个榨的紫玉米汁儿来了。 哦， 可以说吃的了吗？ 一会儿吧，因为马上就要进我们的整点的广告了，好吗？我们整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继续跟我们的听友网友们来聊聊看关于这样的秘鲁的吃吃喝喝。 对，我相信这个神秘的国家除了美丽的景观、 嗯、 还有那个有历史的建筑物以外、 嗯、 美食美景都是相结合的，所以后面的两个时段和大家聊的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对，还有一些神秘的地划线未解之谜、 哦、 跟朋友们慢慢送出。 嗯，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十届影在创意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地化县这个区域。 对，在秘鲁南边400公里左右的地方吧，那是一个特别干燥的地方， 对， 基本上不下雨的。如果总是下雨，可能也保存不了这么久， 都冲没了。 对， 这个地化县长啥样？我们先来这个先睹为快，好不好？ 好， 咱先看看这个图片，然后呢，我们再来去说它到底这是咋了，是吧？哎呀，这是在马路旁边照的一张照片啊，非常的大气磅礴。 到底什么叫地化县呢？ 就是这个，你们看到了吗？ 哦， 地上有各种各样的印儿。而这个印儿呢是很有规律的玩意儿， 是天然的是吗？ 是谁知道是人为的还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是外星人呢？ 是刮风刮的吗？哦，原来变就是拉高了之后，是不是坐直升飞机往下看应该更清楚？ 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看见一个人 啊，有外星人的， 像是一个外星人一样的一个造型的画面，我就不太懂，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大概其它的直径，一个地化线直径大概有300米左右。 哦，那么长， 那么大。嗯，一片，但是要用现代科技去完成可能都困难，能够画得这么精密， 而且它挺直的是吧？还 它不一样，它有像长得像蜘蛛的，有长得像蜻蜓的， 哦，造型还不一样， 有长得像外星人的，有长得像各种各样动物的，都有， 一只 像猴子的， 一只50米的大蜘蛛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哇，那就是说我刚开始最开始啊，我猜想以为是刮风啊，这种自然形成的。那如果说它的这个图案这么清晰的话，刮风的这种天气可能性造成的应该是不太高。 你看它这个图像就像一个仙人掌或两只手的感觉，我们再来看另外还有一张图片，就是在公路旁边。 哇，这么细致的，这简直就是一个画作， 3000年前完成 啊。 而且3000年没有被吹散，刚杜丹也说嘛，没下雨，这地儿就比较干燥 啊。 你就猜不透啊， 这种比较干燥的地儿往往能保留出来很历史悠久的，就是很神奇的东西，像埃及的金字塔。对，它也是在干燥的地方。 对， 然后像咱们在水里边看到的那些木头啊什么的，要么特别干，要么特别湿的东西能够保存下来。 所以环境一定要特别苛刻才行。像这种地方，当时我们就一下就傻眼了，说哎，这是怎么回事？ 对，我刚才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也就傻眼了，这个怎么可能是，哎呀，应该说人为也不太能人为，太大了。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重点，我们的体验呢是，我们想把这个蜘蛛拍下来，花了不少的功夫，费了不少的劲。 我们就只好坐这样的神奇的小飞机。 哇！ 这小飞机就只能坐6个人。 这是螺旋桨那种是吗？ 一个螺旋桨， 一个螺旋桨。 然后呢，6个人是就是一排2个人肩并肩这样坐，没有过道。 对， 要爬进去那种的。 哦，这是老式的螺旋桨式的那种飞机。 就是、吓死了。 刚开始飞上去的时候大概几百米啊，不是特别高。然后我是坐最后一排，我看大家都在拍呀，左拍拍右拍拍视频啊照片。后来我发现大家都不动了。 都不动了。啊，为什么呢？ 害怕吗？ 来看一段我拍的视频吧。 是不是噪音特别大？我猜。 他有这个耳机，反正都还好啊，把你这个噪音基本上隔绝掉了。那到底为什么由左拍右拍变成大伙儿都不动了呢？来看一下这样一段视频，3000年的未解之谜。那是我们去纳斯卡， 我们马上就要登机了，一位一位已经排排走，排好队，来吧，我们过去看看。 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地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 OK。 UNESCO 地画，一会儿我们的天上会有两个星星的路线。然后我们这样，就是我们会飞的时候往这边倾，然后看这一边，然后往这边倾的话，让我们看那一边。所以的话，他们这边飞行还非常人性化，照顾我们的这个用户体验的哈。都互联网时代，像一种不成功的旅行行业，还这么照顾我们，棒棒的。就要登机了。 付出的太多。首先付出第一点，7个小时车程从利马开车到纳斯卡。第二，这小飞机又哇嘎里咚，真的是不能再抖。然后6个人在后面坐，前面有2个驾驶员，我们肩并肩起飞时候还蛮开心，当飞起来那一刻我就后悔了，整个要吐的不行样。但是发现我觉得当我们看到这一些个非常完美的图画的时候，我觉得哇不虚此行，因为这样的景观只有这里有，在秘鲁，在纳斯卡你必须要体验的这个项目。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一个证书上面写了你的名字日期之后，就可以跟别人炫耀说哇你有这样的体验了。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觉得要跟朋友们来说一点，在来的前路上一定不要吃东西，吃多少会吐多少。这个小飞机真心的令人有点晕啊，尤其在它这个在升高下降时候会有一些这个 turbulence 这个颠簸，而这个颠簸会有很强的失重感，但是这个还好，关键在于它会让你左看看右看看，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在往左往右看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虽然你看到这样的图画很欣喜，但是就把我那种晕眩的感觉，这一生我都不会忘记。但就为了这样的一种晕眩感觉，我觉得你要来一趟秘鲁，来一趟纳斯卡，去体验一次这种飞行。 来吧，这个视频就看这么多啊， 多看看又看看。 喂，这风太大了。 哎，是不是现在看到这段视频，你依然回忆起当时随时想吐出来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真我觉得就是说，像这样一段视频当中，能够看到，就是我当时的这种乘机的状态，不是晕机状态， 嗯， 就是跟杜丹一样。你当然下来了以后想吐吗？想吐是吧？ 想吐，还好没吃饭。 我刚刚你刚刚也说还好没吃饭，真的是还好没吃饭。 你吃没吃呢？ 没有，我们当时都忍着呢，说一块儿下了飞机以后， 嗯， 吐就吐了，吐完了之后我们缓缓劲儿，我们再去吃午饭去，要不然我们吃完再上去再吐舍不得，怪浪费的是吧？ 但是有没有可能就稍微吃一点就会感觉好舒服一点？ 要一点点，要稍微垫一点点的东西， 对吧？ 但是像 可能更 这种体验真的我觉得得要有一次。 对， 嗯， 人生就是要来体验的，不同的体验， 嗯， 不一样的经历，不断的挑战自己，发现一些新鲜的， 嗯， 不管它是好的体验还是不好的体验，就是比较深刻的，嗯。 但是你会觉得这样的体验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比方说就综合上，我们又看这个地画，又坐着小飞机，又这么老远跋山涉水7个小时车程，你觉得怎样？你下次还不 得独一无二的呀， 独一无二的吧？ 对呀， 有谈资是不是？嗯，可以跟别人聊故事。 就是飞了那么久，我们往返大概70个小时吧， 嗯 啊，在路上飞了那么久， 飞了多少个小时？ 往返 啊， 加上转机啊，等飞机啊， 嗯，40多个小时，50个小时差不多的要有， 嗯嗯， 然后再加上你从利马要开车到这个纳斯卡要7个多小时， 对，然后半年过去了， 嗯，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嗯， 仍然是那个小飞机，我刚才看视频仍然在晕。 就是你们俩一看到这个同时哦 就不行了，真的是就觉得哎呀真的整个人都不好。 其实我能预期得到，在刚才你放视频之前我问你嘛，我说哎这个小飞机是前面带螺旋卷螺旋桨的那种吗？你说对，我就能想到，因为这种飞机我目前只在虎口脱险这个电影里面见过， 嗯， 就是比较老式的， 这真要命啊，这个 没有减震没有降噪。 来看看这小飞机哈，就是长这样，就特别的小，里面就像肩并肩的一种做法， 嗯，在美国那个科罗拉 多 大 峡 谷、 嗯， 对，我在南峡飞的，当时就觉得哇确实很有安全感呀，但是飞得太平稳了，嗯，一点都不刺激。 那飞机比这大多了，那能坐12个人， 嗯，对， 那还有过道呢， 但是那个一点都不刺激，印象完全没有这个深刻。 这个吓人是吧？ 你其实当时坐的时候是心里有点提着心的对吗？有点担心吗？ 没有 啊， 因为提心也没有用， 那你有没有 都已经早掉出去了， 嗯，有没有觉得有点担心？ 当然担心啦， 对，我猜你肯定会有，但丹丹他说的都没有。哎， 我 他都已经把自己交代在这儿了。 他说他没顾上。 真的没顾上，因为其实要飞很久时间，那么因为他要看一共有10好几处这种地画线， 我们将近飞了半个多小时呢，我们就说觉得想到最后就说能够早降一分钟，我求求你赶紧回来吧。 但是人家那个飞行员就说了，哎呀，这边的观众朋友已经看到了，这面的还没有看到呢，好，我再飞一圈 呢，真的特别特别的受不了，是不是？所以呢，哎呀，这种体验我觉得还是在平地比较好。 但是虽然啊，我就是听你们两个说啊，坐这个飞机有不舒适的感觉，但是像你们两个人刚才都提到了，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旅行体验， 嗯， 而且这种特别的地貌可能只有坐直升飞机的这个方式才能看得到，所以呢哪怕克服一下身体上的不舒服，也要看到这种难得一见的景观， 嗯，对。但是还好我们这个看到这样的画面觉得还是不虚此行的， 嗯， 而且关键呢我们很有前瞻性啊，就是没有这个预先吃饭，刚刚你也提到特别对，因为我们下了飞机以后呢，开车一小会儿就到了这个小镇子上面去了， 嗯， 我们就可以吃午餐了。 那个丹丹说吃了， 哦，这家餐厅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整个的布置特别的有情趣。 嗯，先看一下这个餐厅里边啊，来，这长这样子。 对， 就是里边你可以看到有仙人掌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老物件啊摆在一起，还有一些绿植啊，但背后边那个比较高比较粗壮的那个树，它不是树，那是仙人掌， 对， 和通天那么 高， 那是仙人掌。然后呢这个餐厅里边还有一些个小的小景观，比方说你能看得到窗户外面有当地的这个警察在跟我们招手， 哦，你们这一行人应该都是中国人对不对？ 嗯，对， 所以就是也是怎么来说呢，去南美旅游的中国游客相对没有那么多， 没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当然咱们见到了很多吗？你觉得 没有很多，一路上都很少看到中国人。 对，除了在利马很多中餐吃啊，一会儿来说啊。 对， 嗯， 对，我们在这家餐厅里点酒了，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对对对， 点了瓶红酒，超级棒。 还有 Pisco 是吧？ Pisco Sour 在这儿。 哇，这个是很好的鸡尾酒哦。 对，看来你懂行啊，珊珊。 哦，就是 飞机。 Pisco 是那个口感有点酸酸的， 哎， 女孩子非常喜欢的。 对，啊，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肉桂，一个棍棍在里面，对不对？ 肉桂粉在这里。 看， 嗯， 我上上期刚做了鸡尾酒专题。 这个干一行爱一行。 对 ，Pisco 是我很喜欢那种鸡尾酒， 嗯， 它和威士忌酸口感是有点相似。 嗯， 但是呢，它还是要就地取材，由于它其中的很多的那个材料都要来源于有阳光、天气非常好的那种地方才盛产出来的原材料。 就那儿地方没雨，天天就是晒着，所以呢就会有这个 Pisco。 嗯， 再加点柠檬，叫做 Pisco Sour， 就是 Pisco 酸。嗯，你是不是都开始流口水了？对不对？那个酒你当时觉得好喝不好喝？ 好喝呀， 好喝吧，嗯， 超级棒。 上面有蛋白沫， 嗯， 然后上面撒点肉桂粉，那个味道特别的奇特。 嗯 嗯，反正我是不爱喝。 你不爱喝？ 你不爱喝？ 那个如果没有蛋白沫，我是 OK 的。 哦，你觉得太 creamy 了，对吧？ 就 是太腻， 有点腥。 啊， 会吗？完全没有啊。 是吧？ 超级好喝， 超级好喝，来， 多来几杯， 多来几杯。那其实还有一瓶红酒，我没有拿照片。因为那瓶红酒其实是当地的，也是一种酿造的红酒。 对，当地的红酒，红酒在秘鲁产量是世界第二的， 挺大的。嗯， 对，然后当地的红酒，总之印象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嗯。 然后这个 Pisco 是比较有特色的，像安第斯山脉。 嗯。 然后呢，在那样的纬度下，然后有那么棒的阳光照射。 嗯， 所以当地的酒是一级棒的， 嗯， 到秘鲁一定要品尝的。 我觉得一般到这个阳光充足的国家，通常它的个酿酒业都是比较发达的。 对对对， 因为它有好的阳光，就有好的葡萄， 嗯， 各种水果都会比较盛产，所以它这个酿出来的酒的甜度相对也会高一些。 嗯，其实你看到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酒哈， 嗯， 颜色上面也比较的是清爽感觉， 嗯， 但是那个 Pisco 它加进去了以后，你会把整个的味蕾都一下激发开，特别适合去吃像这样的餐。 哦，好香啊！哎呀，八点不是 就是 十八点钟的时候，我现在 特别就 creamy 哈， 我好喜欢， 很有奶油质感就来了。 进了这家餐厅啊， 嗯， 整个小飞机的布饰已经全都烟消云散 忘了。 嗯， 哎，怎么是看上去有点像咖喱？ 不是咖喱，它那个是有点拿这个奶油浓汤的那种东西做的，是吧？这是谁点的？这你 里边有些土豆， 土豆对， 哇，好香哦，看上去。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当地特别爱用土豆的原因，他当地有1500多种土豆 啊，品种啊， 品种。我们来要给你再看一张图片啊！ 原来这得是盛产土豆的。 我只给你看4种土豆。 好， 但是 我想看看， 你肯定都不会认为它是土豆。 哎呀，不就是形状不一样吗？啊，这是土豆？哦、 是姜，感觉特别像是吧？ 右下角这不是麻花吗？ 就是你看右上角这特别像姜，左边像那个紫薯，啊、但这是土豆。 左下角这特像芋头。 这都是土豆，啊。 啊， 这只是1500分之4。 那有没有可能它就是到了中国有相近的这个品种，我们就叫它不同的名字了？ 紫土豆、麻花土豆、姜土豆、芋头土豆。 这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东西跟土豆这两个字有关系，因为跟我们印象里的这个土豆长得完全 不 一样。 太 不 一样了。 但口感呢是有点像。 口感怎么样？来 啊，口感是软软的， 面面的吗？ 面面的，面面的。在我们有一次在利马吃那个炸鸡的时候、在等餐的时候，我去餐厅门口看有一个当地人、然后他在卖那个就是老百姓吃的那种，比方说街边的那种小摊 烤土豆。 哎，烤土豆，然后是土豆泥，然后放点辣椒，放点乱七八糟的， 就很简单啊。 特别简单。那当地人哈、有可能就来一碗，然后放撒点东西，然后就直接去吃了。这跟我们在云南的也有点像。 嗨，老扯那云南那点事儿。 但是我相信他这个土豆应该是，我觉得比较我们的，他应该有点回甜，因为它新鲜嘛，对吧？有没有那种就是我该怎么描述？ 还有其他那个做法，还记得刚刚那玉米吗？当时你特别还爱吃另外一个菜，就是当地这个玉米粒儿烤完了以后，再配他当地的炸薯片，一盘一盘的来。我们来有图我有真相啊，这个长得特别的好看。 烤苞米啊？ 对，那是薯片。 这个是土豆片还是白薯片？ 土豆片。 土豆片。 土豆片 这么大。 然后底下那个玉米粒儿，就特别的好吃的味道，就是。它那种味道是有点甜，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它那么甜。 那说明它原材料就会有甜、甜的味道。 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哈、还有另外的一种，就是茶品啊，在这里也是他们这个、这个泡的这种茶包。 Herby、 对，也是很花草，很这种草本的茶。那其实呢，你看我都饿了哈， 我特别的已经，我咽了很久口水。哎， 就是说你在当地能够发现这种吃东西很神奇。那既然咱们在马丘比丘也好，在纳斯卡也好，在这个 Cusco 也好，提到了吃， 咱们就开始说吃吧。 开始说吃， 好， 对， 太好了。 这个茶有各种各样的类似的， 对， 一般在酒店大堂里都会有。一般像我们刚落地啊，或者刚出到这个地方的话，喝点这个茶容易更好的睡眠， 能够减轻高反。 对，减轻高反。 对， 然后刚才说那个紫玉米啊，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它可以做紫玉米汁儿，榨汁儿。 对 对，而且这个紫玉米汁儿呢也很神奇，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哈、当地的那个羊驼那个毛，他们可以用紫玉米汁儿染色上色。还有那些柠檬啊什么的，他们那个羊驼的毛弄成线，然后织布做的那个斗篷都是纯天然的，拿这些植物去染色的，去调色的， 很神奇。它那个紫玉米汁叫做 chicha， 我还记得，就是很难记的一个名字，叫 chicha。 就是一种，到底是不是茶，其实不是茶，它叫 chicha。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像香料一样的草药。 但是它是这样的，其实你爱喝那个味儿吗？你不爱喝吧？ 我能想象那个味道。 我也不爱喝， 有点窜。 它不只是窜，它还有浓重的红菜头味儿。 对 啊，我喜欢红菜头。 你不爱吃？ 我喜欢红菜头。哎， 里边它还会就跟咱们喝那个玉米浓浆似的，浓浓的感觉，就是紫色的，里边混杂着这个紫玉米汁儿，还有紫薯，还有这个红菜头，还加了糖，然后混在一起，哎，这个味道有点综合呀。 有点怪是吧？但是我相信就是当地的这些饮品就地取材，一定是比如说啊、咱们像去广东喝汤一定是去湿气嘛。然后像这个你们刚刚说的秘鲁、对当地的这种草药茶吧，咱们就说它、 草本茶吧， 啊， 草本茶一定也是比如针对当地容易对身体上起到什么不好的影响，这个是提前打个预防针的。 对， 说起当地的就地取材的，我想起来在秘鲁有这样的果汁店， 嗯， 是拿那个 千万别告诉我是玉米汁打的， 青蛙打的汁儿。 啊！ 你看，我本来不想提这个事儿的，因为我觉得我受不了。 结果他还是想起来了。 嗯，对，我觉得我太受不太了。我们还是说说其他的喝的吧。 啊， 哎，我们说说看这个东西，这个你应该记得。嗯 ，Cola。 对 ，Inca Cola。 啊， 哦，印加可乐。 可乐怎么是黄的？ 印加可乐嘛，只有这里有。 但是它是带气儿的吗？ 带气儿的呀，而且他们是写的是可口可乐公司出品。 啊， 对。它就是印加可乐， 一种是有糖的，一种是无糖的。 对， 所以这个是可口可乐的 印加版、 秘鲁版。嗯， 对，左边那个银灰色那个就是零度啊，零度印加可乐，右边那个蓝色的呢就是这个普通的版本。 但它为什么是黄色的呢？原材料完全都不一样啊！ 你猜猜看，它拿什么做的？ 肯定是草药喽。 还记得不？ 忘了。 你忘了？我告诉你啊，当时那个导游跟我说。这个印加可乐的黄颜色取材于他们当地的这个菠萝汁 啊， 所以就是黄颜色。 哦，所以我其实能联想啊，就是 这是菠萝可乐， 菠萝可乐， 菠萝汽水 口味的， 嗯， 气对菠萝汁加气儿，对吧？ 但它比菠萝汁又浓一点，感觉味道 啊，比菠萝汁还要浓， 还浓， 菠萝汁已经很齁了，我觉得， 就是它的口感会浓一些。就有点黏腻，就反正那个糖我觉得也挺 你说它是有不是那么稀对吗？ 没那么稀感觉。 哦，还有点稠。 嗯， 那它菠萝的味道重吗？ 挺重的，记得挺明显，很新鲜，这种甜不尖儿的菠萝的味道。 我问的这么细节，对我自己的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真的很好喝， 真的， 真的。 所以我们一路上都在喝， 就靠它了。 到了机场， 而且 当地是不是应该挺热的？ 挺还好，因为那个季节还好。关键在于就是说它的那个卡路里标的那个值啊比可乐低。 怎么可能是汽水来的，它怎么可能低很多吗？ 写的反正比可乐大概是一瓶多少多少，它比那个数要低。 所以你就放心的喝是不是 啊？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不能光喝这种古怪的东西。 嗯， 丹丹还非常喜欢喝当地的一些其他的饮料， 哦， 这个当地的啤酒啊。也是特别好值得体验的。 你边咽口水一边摁图片一边摁口水。 这个当地的啤酒它就是在 Cusco 那边的啤酒，就非常的有怎么讲，挺劲儿挺大的，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喝起来口感很清爽， 对，看上去它的颜色啊我是觉得很清爽的样子，对对对， 对， 它应该是黄啤的一种， 对， 你看它上面的 logo 是马丘比丘， 对，马丘比丘那个神山。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网友们再继续聊其他的吃的内容， 对， 包括一会儿还有很神奇的豚鼠。 哦，真的 真的， 我觉得既然吃和喝的话题一开启，后面的整事段肯定都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话题了。 你相信能羊驼能吃吗？ 我相信啊。 怎么吃我们一会儿来说吧。 好的吧，好，大家都猜测吧。利用这个宣传广告的时间段， 欢迎各位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进入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今天要去的秘鲁，探索一下印加文化什么样子。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十届影在创意，你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十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

我们家养了两只小仓鼠，然后每天早上我们家小朋友上学之前先拿点东西喂喂，然后人家秘鲁人呢是养一群， 豚 鼠大一点的，然后拿那个草啊喂喂，然后去上学了，是这样的。但是说起烤豚鼠吃豚鼠来，真的是非常不一般的体验。口感像什么呢？样子像什么呢？ 来，先看图片吧。 怎么啊？怎么听你们刚才描述，我并不觉得美味，怎么觉得那么残忍？ 都不好看，就特别的残忍。 对，而且它形状都能看出来。 对呀、 你能不能把它切成块，让我看不到它以前的样子？ 就是特别吓人，还有头，然后、对， 天 哪，让我们都后悔了。但是味道其实还不错，我先尝了一口。 对，我们它是四条腿嘛，我们14个人刚好一人一条腿儿，印象有点像。 等会儿。他四条腿，你们14个人正好一人一条腿。 我们是4个人 哦， 一人一条腿啊。然后呢，味道口感像什么？ 像鸭子。 我觉得像乳鸽。 哦，对， 嗯， 我前两天去巴厘岛吃的那个东西，长得包括味道跟它很像 很像， 当鸭餐。 哦， 很像 大餐，所以你看，像这种东西，它当地也算特色，烤豚鼠， 但是它毕竟是鼠啊。 但是你要知道，能吃到肉已经很不容易了。 哦，那倒是。 据了解，说这个烤豚鼠啊，都是当时的古印加时期这个帝王的桌上菜， 就是皇家御膳哈， 才能吃得起豚鼠。就是别的生物都逮不着，得一老鼠吃了，这是皇上吃的。 听着就好惨， 就好惨啊！对。 印加人流传下来的，他们现在一年大概能吃7000万只。 这个烤豚鼠的烹制办法是烤的，对吧？ 就是烤， 就是烤，然后也没有经过事先的腌制或者什么特别的调料。 看不太出来。 你尝呢？你说尝了一口是吧？ 尝了一口，我觉得就是觉得肉还挺嫩的我就觉得那个腿那个肉的位置啊，还挺像乳鸽那个腿的位置的。 因为我能想到豚鼠它应该是一个每天的运动量很大的，所以它的那个腿部肌肉应该比较发达， 是， 所以吃起来口感我猜应该是 Q 弹的。 对对对，是那个意思。 哎，真是的，这么公平，到这个时段的时候本来就是饭点儿，这两个人都吃过，我只能靠猜。 还能干嘛呢？还能够念个广告来说一下。 好， 这个2018年草莓音乐节于2018年的4月29号到5月1号呢，在北京宜阳滑雪场举办。届时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将会在现场设立982福利营，参加音乐节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到时候去我们那儿领取这个982的限量版礼品走一走。 我们刚才前方小伙伴已经跟我们说了，现在现场人还挺多 的虽然已经晚上了，但是呢，所有在现场的朋友听到我们的广播都可以到我们的福利营去走一走。 是的啊，虽然说现在我们俩过不去吧 好， 我们俩过去的话可能节目就没人做了， 摇住。 对，挺好，摇住一下，希望我们能玩的愉快咯。 对， 那么在音乐节呢，这是一方面，我们在直播间玩的也挺愉快的，尤其呢是在吃的方面也应该吃的挺开心的。 对，吃完了豚鼠，咱们下一道菜是什么嘞？丹丹， 下一道菜 羊驼肉。 羊驼肉。 羊驼肉萌萌哒。 哎呦，这个还可以，这怎么那么像中餐的做法？ 就是特别像中餐， 上面还有一块米饭是吗？ 羊驼就叫做什么 柿子椒炒 土豆柿子椒洋葱炒羊驼肉盖饭。是吧， 口感有点像牛肉。 对， 因为当地很久以前没有牛所以是肉食的主要来源。 这个羊驼肉它其实我觉得比牛肉略嫩一些，就介乎于牛羊肉之间的一种口感。 哦，那应该不错哦， 还挺好的， 说明它会入味儿，而且 也说实话没有什么怪味儿。 这是老抽炒的吧？好，一品鲜酱油， 味道不错，但这真的不是个中餐厅哈。 但是你看它的做法确实很像，比如说我看到了有柿子椒是吧炒，然后其中还有个韭菜提鲜的。 有洋葱然后配一点这个薯条 薯条， 然后呢炒在一起，然后配一块米饭吃，这是一个人的主菜了。 其实秘鲁人呀，真的是在整个大南美洲最会做饭的国家了。最会做的做成就这样了。 相对来讲，最会做的，但是但凡我们的中国人一去的话呢，就又不一样了。 对了，太棒了！利马的那条街整个都是中餐厅，超出我们所有人想象的。 真的是，当然了，我觉得在一开始的异国他乡哈旅游当中，难免的会想家乡这口菜。 对， 就是说我们会想要在当地找中餐，这很正常。所以呢，我们去找了中餐， 结果呢？ 找到了， 满载而归吗？ 真的是让我们回忆满满。 嗯， 而且呢，味道的是非常正点的中餐。我要去找找看这张图片在哪里。 那真是意外收获。我觉得首先啊，在国外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有中餐厅，因为不是说每个国家都有很多的中国人生活在那儿。在这个秘鲁，在我们印象里应该不是一个中国游客或者是在那儿生活的人，应该我们中国人也不会那么的多。 咱们中国游客不是很多，但是华裔华人在当地是非常非常多的。 哦， 因为据统计说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是咱们华裔， 这么大比例。 对对对，真的是。 哦， 当初大概100来年以前吧，去当地开矿呀， 哦， 或者是种植啊，贸易的呀，咱们很多华人， 有一些这个务工过去的呀，然后呢，在当地就结婚生子了，形成家庭了，或者什么带着全家就过去了，也有 二代移民了，都是。 对对对，很遗憾啊，这个照片我找不太着了，因为太多照片了啊，我们就说就好了。 好， 我们当时有一家这个中餐厅， 火锅。 哎，对，这个火锅太超乎我们的想象。 火锅这个东西不就是涮吗？我们聊聊涮料是什么？ 涮料就跟海底捞你可以相比，基本上那儿有 真假的 都有。 有番茄锅底吗？ 有 啊， 有。 真假的， 有清汤锅、菌汤锅，还有这个麻辣锅都有。而且食材方面，我保证有海底捞没有的东西。嗯， 有猪脑吗？ 嗨， 不是找点难题吗？其实是 那儿有，海底捞没有的。 羊驼肉肯定会有， 羊驼肉肯定啊，对。但是羊驼肉涮着没有很好吃，豚鼠涮着肯定不好吃。 那当地有什么特别适合的涮品？ 鳄鱼肉 啊。 嗯， 鳄鱼。 嗯， 我不是谁谁谁背的包包吗？ 亚马逊雨林弄出来的。 但你觉得好吃吗？ 我觉得应该嚼不动吧。 对，它太硬了，一点也不好吃， 对吧？因为它都能做皮包，怎么可能口感会好？ 那是皮。 哦， 啊， 哦，对。 肉， 好，我们好 切成片儿，然后涮着火锅吃，简直是它硬爆了，根本就不好吃。 它身上有那么多肉吗？ 还不少其实，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啊，鳄鱼肉这事儿除外，这个火锅体验非常好。 对， 就包括那些个行头、那些个道具啊、那些个装备，应有尽有。中国什么样，那是什么样？ 超级地道， 就是锅呗， 锅罩里都有。 哦，那是重庆风格的还是北京涮肉风？ 我觉得偏广东火锅更多， 打边炉啊。 哎，对对对，它是那种的锅底。 哦， 不是铜锅炭火啊。 但是我记得那个芝麻酱还是挺地道的。 料是非常好的。嗯，有芝麻酱、韭菜花酱、酱豆腐乳啊，都有。葱花香菜全齐、嗯、 好吧，你们吃的不错哦。 嗯，但是其实火锅呢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重点中的重点。我倒是给我印象更加深刻的一顿中餐，我们当时有一次是饿极了，然后我们找了一家中餐店，进去后点了一个白斩鸡。 哦， 那个白切鸡就是跟你在广东吃的一样， 真的， 包括那个小的葱姜酱都是一样的。 真的假的？味道这么正点吗？ 就是一模一样啊。 感精哦。 啊， 我真是难得，那就说明其实在二代移民当中广东人去的比较多，对不 对？ 对， 南方人会多一些。 福建， 广 东。 对对对。所以说你有中餐做一个保底的是吧？ 对， 我们就基本上可以。 你说这个时段做的多艰难，一边说一边自己咽口水，然后把自己逗馋，这是怎样的主持体验啊？ 所以就是说能够少馋一小会儿，因为快结束了嘛，对吧？ 对， 因为要是在一开始说吃的话多难受这个时间。 所以这个秘鲁这个目的地虽然飞得很辛苦有时差，但是不会委屈咱们的胃。 完全没有问题。 不像是去北非呀、啊、或者是美西呀、 啊、就是困难一点， 对 什么的、 适应能力更差一些。比方说去北非、去摩洛哥、埃及这种地方、埃及还好了，摩洛哥、突尼斯吃到的很多都是很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咱们中国胃很难适应的。 那其实那个小航今天准备了这么多照片，有一些可能还没有分享的，有没有特别的给我们再看一看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照片，主要都是跟不丹有关系。 好 啊，这个比方说不丹在纳斯卡的公路片的那种 公路边， 头发被风吹起的感觉，那会儿已经是刚刚 经历过了要吐不吐的感觉，然后呢这会儿在淡定的从容当中。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张，就是杜丹跟当地的云南人合影。 我这张照片你不说我真的以为在云南拍的， 太像了， 太像了。 这个装扮，这个颜色啊，包括肤色，包括他们这个衣着的这种颜色， 对， 特别特别像云南那边的， 好像，好像， 超级像啊！ 而且背景也像是你在一个古镇里拍的，是不是？ 对， 就是我们去这个假秘鲁是吧？哎，除此之外还有哈、啊。因为我们要说去到马丘比丘的话，会经过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转换的过程，包括坐飞机，还要在国内段再转飞机， 嗯嗯， 就从利马要飞到这个库斯科， 嗯， 要坐这个智利航空的飞机飞过去才行。所以当时还找了一张这个智利航空，当然我们下了飞机的这个照片，就是一架小飞机，然后下来了以后呢，也是从这个舷梯上直接就走下来。啊，前后门都开，一起开，走下飞机，然后呢，就到了停机坪上面，然后走进候机楼就 OK 了。 你也是逢飞机就一定被停在停机坪上是吧？ 他这没廊，没有什么太 没有廊桥， 就俩还是仨廊桥，很小、哦、啊，很小的廊桥。 这个智利航空的飞机很奇妙的，因为去 Cusco 这个地方有可能有雷雨天气，天气不好的， 对， 那其他飞机有可能转转，其他航空公司飞机有可能在上空转转又飞回利马了， 嗯， 但是智利航空呢是非常 OK 的， 嗯，而且它的飞机当中你会发现，如果你上飞机会发现整个全舱都是经济舱，全经济舱飞机 啊、哦，没有选择，没有选项， 大通铺打通的，没有隔断。嗯， 那就说明它是专门飞这一段的一个， 就是可能运力要大，但是飞机又没那么多、嗯、所以就别再设商务舱头等舱， 而且线路并没有时间没有那么长， 对 吧， 大概两个小时不到就到了、 嗯、短途旅行的线路， 对。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我们去坐那个小飞机纳斯卡那个的机场里边，就是这样， 哇， 就很小，就是让一个 长途汽车客运站， 哎，对，一个大厅，嗯，的感觉就这样啊。再有的话呢，我们还要再来去回顾一下我们羊驼制品，嗯，这是一个羊驼毛做的毯子 哦，上面有、 嗯、 有它的标。 对，这个女生最爱了，逛这种小市场，嗯、要聊到印加市场了。 其实这个市场就很简单，就是 Inca Market。 嗯， 市场呢倒很大，这个里边东西非常非常丰富。你都买了啥，杜丹？ 我买了好多好多的冰箱贴，各种各样的、有 Nazca 那个图案的，然后也有羊驼的，也有当地看起来很像云南人的当地人的、然后还买了好多好多羊驼，有黑的，有不是那个棕色的，还有白色的。 你这是玩偶哈？对、 嗯、 那个玩偶的那个东西就大概有这么大， 这么大呢、嗯、 对， 我们都背回来了，买了好多个， 真的、 嗯、买了好多好多。但是回来的时候送朋友要小心跟他讲啊，这个是没有那个防腐剂之类的 啊， 它是纯天然的、 啊、 不让它招潮 啊 它会长虫啊， 对，百分之百纯羊驼毛， 纯天然， 就是拿羊驼毛做的羊驼玩偶公仔、嗯、 哦，它的毛很柔软的， 非常的好看、 嗯、 对， 买的是兔子对吧？ 我还买了一个兔子，我买了两只大的，还有一个兔子，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他们过得好吗？ 啊，相当好，在我们家盘子上摆着呢。那个，你还买了很多的小东西，比方说像是这个袜子啊，手套啊，这样的东西。 对， 嗯， 我之所以买它，是因为是一个当地人，女人在那儿亲手、 嗯， 我觉得她是在做， 嗯， 然后边做呢边在那卖。我觉得是很当地人的一种感觉，而且真的是摸起来很舒服、 嗯、 价钱可以便宜的忽略不计， 嗯，所以就必须要买 的一些小东西啊， 走过路过不能再错过了。 对、嗯、我还买了一样东西，是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的， 嗯， 纳斯卡小飞机飞完了之后呢，有一家小店里边有各种银饰、 嗯、 有耳钉啊什么的，那个图案是个蜘蛛， 嗯， 特别小， 就是那个地画线那个蜘蛛， 对，是的，我觉得这种小东西，女生可能 更愿意去弄些， 更愿意收集。 女生不管大小，真的， 大力的往回背， 不管大小，不管型号。 但其实让我们最最最难忘的一晚，就是在库斯科的那一晚的住宿的体验的酒店。 贝尔蒙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那个早餐的环境，对，那个贝尔蒙 特别好嘛，特别有特色。 就是你真的很难找到在这样的一个你觉得条件还有点艰苦的地方、能够找到这样的一种豪华酒店，能够让你去彻底的放松。 求图片 来看， 哇，这么美，很美哎，哇，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像是一个 博物馆， 哎呀，对对对， 然后这个地方 修道院， 山坡上面看到了吗？就是民居， 哇， 在晚上的话会亮起灯来，会星星点点，很漂亮。 哇、这个挺，这哪像一个酒店呢、这也太好了。 杜丹说的对，这是个修道院。 修道院改造过来的、所以整个晚上我们都在享受这个酒店，以至于第二天我起晚了。 嗨，1692年的修道院， 好历史感。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你可以在这地方住一晚，真的有点少。 对， 起码两晚起跳，然后在里面可以走一走，逛一逛。而且在它的这个环廊当中有很多的巨幅的油画，都是真品，不是说打印一个啪放上去，不是，都是老物件，都是老。 所以这个酒店本身其实就像个博物馆一样， 对 对 有很多东西值得探索的，对吧？ 它的那个门钥匙， 对，门钥匙， 门钥匙就是一个就跟你的 iPhone 那么大的一个长度，大概有半个 iPhone 那么宽的一个，有大概3毫米那么厚的一个大铜板，然后呢上面拴了个钥匙。 那板上是干嘛用的？ 上面刻着这个房间号和他们的酒店 logo。 好嘞， 特别的复古。 酒店房间里至少挂了两幅画，我记得。都是跟印加文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对。所以你一进到这个环境里面，一下就被这个环境所吸引和沉浸在进去了。然后你再从这个地方再出发，你说你去沃勒班巴古城，你再去马丘比丘，你才会有代入感，这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 那下次我其实觉得推荐大家，如果到那旅行的话，争取都住这家酒店。 对， 不过价钱贵不贵？ 贵 哦，贵，好嘞。 大概起得一个花个3000多块钱吧，一晚上哈。 哇，这么贵！不过确实是，应该这是当地最好的一间酒店了吧？ 是最好的， 最有特色的， 最有特色的一家。 对， 当然也有一些便宜的民居也可以去居住。我相信也可以从那相关他们这个 Airbnb 啊去找找看相关的民居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可以在周边住一个民宿，白天到他们酒店窜进去转一转， 参观是可以的吧？好像没有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酒店的服务超级 超级好，一流的服务， 超级贴心。 对，就是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其实当地除了他们这个贝尔蒙之外，还有另外一家酒店在乌鲁班巴古城，也是一家拿这个修道院改造的酒店，也是我们住过的一个地方。这个看上去稍微简陋一点点，但它更加古朴一些。 那个晚上很难忘，我们在那吃了个晚餐， 对， 在附近的。 土豆宴感觉像是， 那天 土豆宴 吃的都不多， 对， 但是整个环境超级棒。 因为可能也有一些高反的原因，可能也不太适合吃太多太饱，对吧？再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时间不多了哈，赶紧说，这张图片就是 Cusco 的机场的外景，就这么点儿，一个平房。 一个平房 啊，然后还有 我关心的旁边，这对对对，就是这个图片，我看很久， 看很久的是吧？这个东西是杜丹最爱吃的， 真的、 这一行当中他这个心心念了很久的， 真的 一路都不能忘的， 快过 到最后，我帮他要从机场用搞了两个要送给他，他一路没舍得吃，带回了北京， 真的 在飞机上来， 对呀、 这就是在非常当地有特色的鼻涕果。 鼻涕果啊， 实际上是， 像是百香果的一种。 对，百香果的一种，比那个更大一些。 这个怎么吃？直接蒯着吃吗？ 拳头这么大， 直接蒯着吃吗？ 不需要蒯，就直接 踢搂一下。 皮儿你看比较厚，对吧？比较脆生，你一掐一掰就开了。 对，一般的其他地方的百香果都是有点酸的，这个并不酸，然后口感很润滑， 甘甜， 然后我可以吃一大堆。 它也就是看上去，卖相，真的有点像鼻涕。 它就那种口感就是黏黏的，但是吃上去非常甘甜，而且你掰开了以后，它也不会往外流汤。 哇！ 它一吸一嘬，哗啦哗啦哗就全进去了。 这个甜度是不是很高？热量会不会也高？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吃多了也不长肉的。 真的，吃多了也不会上火吗？ 这个特别好 哇！ 它可以也会有这个所谓叫做去高反作用。 网上有没有可以代购这个水果？ 找找看有没有进口商吧。 好，我现在就翻一翻。还有什么？还有旁边那个照片，我也想知道 哪个哪个。 旁边这几个好像都是吃的嘛？ 这个吗？这个就是我们吃的一家餐厅。 哇，好棒哦！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这里点的这个羊驼肉跟这个烤的这个薯片。这个餐厅的窗口特别的好看，小仙人掌的装饰， 对对对对对，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照片我们来不及分享，像这个就是在利马的叫做爱情公园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当地利马当地吃的这家烤鸡店，烤鸡呢、 哦、 就不用再多展示、 哦、 因为其实这个那个烤鸡真的非常好，就是很嫩很那个口感、 嗯、确实很嫩， 对， 烤的也不错， 对， 现烤的， 而且其实在当地也有网红餐厅和这个叫什么甜品吧，也有，我们也可以找得到。那除此之外还有一张合影，来吧，这是 哇塞， 这是我跟这个杜丹，我们在一块儿跟当地的云南人 在云在丽江古城门口拍的是吧， 这张照片我发了朋友圈，像不像我们大云南， 他还抱着一只小羊 对，小羊 特别的可爱、 哎、他们这个服当地服饰真的很像， 也太像了吧、 哦、太像了， 嗯，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非能够让我们 他又咽了一下口水 留存成为这个此行到秘鲁的一些 难忘的回忆吧， 难忘的回忆真的很难忘。 刚才这个图片是在这个大市场门口拍的吗？ 哪个？ 这个就你们这张合照吗？ 这个可不是，这个是在库斯科的这个太阳神殿门口、 嗯、哦、嗯。比如说我们到这个大市场可以采购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在利马吗？在利马大市场里面应有尽有、嗯、吃的喝的玩的用的， 那当地有一些特色适合拿回来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 除了吃的都可以拿回来对吧，比如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羊驼制品的这个、 嗯嗯、 帽子， 嗯 啊、摆件披肩， 嗯， 还有一些织物，还有毯子垫子， 都好沉呢、啊、 那好啊， 有没有特别好的工艺品然后看上去很有特色的 手工艺品？困难 啊， 嗯，你可以弄点冰箱贴着就 哦，所以主要就囤一些这个纺织品回来。 我个人认为买羊驼制品是最好，是最好的东西。 嗯， 手工艺品的话，你也买，刚刚杜丹也买了呀，什么那个手工的这种羊驼毛的袜子，羊驼毛的 手套啊 帽子啊，还有套袖什么的，这个都可以买一些。 当地大市场会不会有一些香料啊，或者是调味品啊，有特色的？ 好像没有。 哦，也对，当地做饭那么回事儿哈。 对对对，我们都靠中餐活着嘛。 哦、 嗯，当然，我觉得其实印加市场里边，你可以跟当地人问到一些相关的这个当地的这种文化特色，包括音乐，你可以了解一些。 嗯， 像猫耳边这样的音乐，就是当地特别。典型的这样的一种排箫的音乐内容、 嗯、 而马上呢离我们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两分钟了、嗯、我们要用这样的音乐啊作为一种结尾，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音乐给自己去更多的一种愿望，能够走进秘鲁去感受一下这样神奇的印加文化、 嗯、希望今天听众朋友们通过丹丹和小航的美好的秘鲁旅游回忆， 嗯， 一起感受秘鲁，一起感受印加的古老文明。 是的，感谢丹丹热情光临我们今天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哎，也希望您稍后继续关注我们的活力 music， 大家节日快乐， 拜拜。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十届影在创意比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十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